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散列表的最后一篇，为什么散列表和链表经常会在一起使用。我们已经学习了20节课的内容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两种数据结构，散列表和链表经常的会被放在一起使用？你还记得在前面的章节有哪些地方讲到了散列表和链表的组合使用了吗？我来带你回忆一下。在链表的那一节，我讲到了如何用链表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算法。但是链表实现的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当时我也提到了，通过散列表可以将这个时间复杂度降低到大O括号1。在跳表那一节，我提到了 Redis 的有序集合是使用链表来实现的。跳表呢，可以看作是一种改进版的链表。那当时我们也提到 ,Redis 的有序集合不仅使用了跳表，还用到了散列表。那除此之外，如果你熟悉 Java 编程语言，你就会发现 Lincoln 的 HashMap 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容器也用到了散列表和链表这两种数据结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几个问题当中，散列表和链表都是如何来组合起来使用的，以及为什么散列表和链表会经常的放到一起来使用呢？在链表那一节我提到，借助散列表，我们可以把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降低为大O括号1。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它是如何做到的。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当时我们是如何通过链表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我们需要维护一个按照访问时间从大到小有序排列的链表结构。因为缓存大小有限，当缓存空间不够的时候，需要淘汰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将链表头部的节点删除。当要缓存某个数据的时候，先在链表中查找这个数据。如果没有找到，那么直接将数据放到链表的尾部。如果找到了呢，那么就把它移动到链表的尾部。因为查找数据需要便利链表，所以说单纯用链表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很高，是大O括号 N。实际上，我总结一下，一个缓存系统主要包含下面三个操作：往缓存中添加一个数据，往缓存中删除一个数据，以及往缓存中查找一个数据。这三个操作都要涉及查找操作。如果说单纯的采用链表的话，那么时间复杂度只能是大O括号 N。如果我们将散列表和链表两种数据结构组合来使用，可以将这三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降低到大O括号1。那具体的结构我画了一张非常详细的图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如图所示，我们使用双向链表存储数据，链表中的每个节点处理存储数据 data， 前驱指针 pro， 后继指针 next 之外，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字段 hnext。 那么这个 hnext 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的散列表是通过链表法解决散列冲突的，所以每个节点会在两条链中，一个链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双向链表，另外一个链是散列表中的拉链。前驱和后继指针是为了将节点串在双向链表当中，hnext 的指针是为了将节点串在散列表的拉链中。了解了这个散列表和双向链表的组合存储结构之外，那么我们再来看前面讲到的缓存的三个操作是如何做到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1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如何查找一个数据。我们在前面讲过，散列表当中查找数据的时间复杂度接近大O括号1，所以通过散列表我们可以很快的在缓存当中找到一个数据。当找到数据之后，我们还需要将它移动到双向链表的尾部。其次，我们再来看如何删除一个数据。我们需要找到数据所在的节点，然后将节点删除。借助散列表，我们可以在大O括号1时间复杂度里找到要删除的节点。因为我们的链表是双向链表，双向链表可以通过前驱指针大O括号1时间复杂度获取前驱节点，所以在双向列表当中删除节点只需要大O括号1的时间复杂度。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如何添加一个数据。添加数据到缓存当中，这个稍稍有点麻烦了。我们需要先来看这个数据是否已经在缓存当中了。如果说它已经在其中了，那么需要将其移动到双向链表的尾部。如果说不在其中，那么还要看缓存有没有满。如果已经满了呢，那么就将双向链表头部的节点删除，然后再将数据放到链表的尾部。如果说没有满，那么就直接将数据放到链表的尾部。这整个过程涉及的查找操作都可以通过散列表来完成，其他的操作比如说删除头节点、链表尾部插入数据等，都可以在大O括号1的时间复杂度内完成。所以说这三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1。 那至此，我们就通过散列表和双向链表的组合使用，来实现了一个高效的支持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缓存系统原型。在跳表那一节讲到有序集合的操作的时候，我稍稍做了一些简化。那实际上，在有序集合当中，每一个成员对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key， 也就是进值，以及 score 分值。我们不仅会通过分值来查找数据，也会通过进值来查找数据。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用户积分排行榜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通过用户的 ID 来查询积分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积分的区间来查找用户的 ID 或者说姓名信息。这里包含 ID、 姓名和积分的用户信息就是成员对象，用户 ID 就是进值，积分就是分值。所以如果我们细化一下 Redis 有序集合的操作，那么就是下面这样，添加一个成员对象，按照进值来删除一个成员对象，按照进值来查找一个成员对象，按照分值区间查找数据，比如说查找积分在100到356之间的成员对象，按照积分从小到大排序成员变量。如果我们仅仅按照分值将成员对象组织成跳表的结构，那么按照进值来删除查询成员对象就会很慢。解决方法与 LRU 缓存淘汰算法的解决方法有点类似，我们可以再按照进值构建一个散列表，这样按照 key 来删除查找一个成员对象的时间复杂度就变成了大O括号1。那同时呢，借助于跳表结构，其他的操作也非常的高效。实际上 Redis 有序集合的操作还有另外一类，也就是查找成员对象的排名，或者说根据排名区间查找成员对象。这个功能单纯用刚刚所讲到的这种组合结构就无法高效实现了，那这块的内容我在后面的章节会继续讲到。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两个散列表和链表结合的例子，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Java 中的 Linking 的 HashMap 这种容器。如果说你熟悉 Java， 那么你几乎天天都会用到这个容器。我们在散列表那一节当中讲过， HashMap 底层就是通过散列表这种数据结构来实现的，而 Linked HashMap 比 HashMap 多了一个 Linked。 这里所说的 Linked 是不是说 Linked HashMap 是一个通过链表法解决散列冲突的散列表呢？但是实际上 Linked HashMap 并没有这么简单，其中的 Linked 也不仅仅代表它是通过链表法解决散列冲突的。关于这一点，在我还是初学者的时候，我也误解了很久。你可以再来看一下文稿中的这段代码，那你觉得这段代码会以什么样的顺序打印3152这几个键值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先来告诉你答案，上面的代码会按照数据插入的顺序依次来打印，也就是说打印的顺序就是3152。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散列表中数据是经过散列函数打乱之后无规律存储的，那这里是如何按照数据的插入顺序来便利打印的呢？你可能已经猜到 Linked HashMap 也是通过散列表和链表结合在一起实现的。实际上它不仅按照插入顺序便利数据，还支持按照访问数据来便利数据。你可以查看文稿中的另外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打印的结果就是1235。我来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段代码会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打印呢？每次调用 put 函数往 link hashmap 中添加数据的时候，都会将数据添加到链表的尾部，所以在前四个操作完成之后，链表中的数据就是文稿中的样子。在第八行代码当中，再次将键值为3的数据放入到 link hashmap 的时候，会先查找这个键值是否已经有了，然后再将已经存在的31删除，并且将新的326放到链表的尾部。所以说这个时候链表中的数据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当第九行代码访问到 KV5 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将被访问到的数据移动到链表的尾部。所以说第九行代码之后，链表中的数据就又发生了改变。所以呢，最后打印出来的数据就是1235。按照上面的分析，你有没有发现按照访问时间排序的 Linked HashMap 本身就是一个支持 LRU 缓存淘汰策略的缓存系统？那实际上他们两个的实现原理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就不再啰嗦了。现在我再来总结一下，那实际上 Linked HashMap 是通过双向链表和散列表这两种数据结构组合来实现的。 Linked HashMap 中的 Linked 实际上指的就是双向链表，并非只用链表法解决散列冲突。弄懂我刚刚所讲的这三个例子，开篇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在这里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为什么散列表和链表经常在一块使用？散列表这种数据结构 虽然支持非常高效的数据插入、删除和查找操作，但是散列表中的数据都是经过散列函数打乱之后无规律存储的，也就是说它无法支持按照某一种顺序快速的便利数据。如果希望按照顺序便利散列表中的数据，那么我们就需要将散列表中的数据拷贝到数组，然后排序再便利。因为散列表是动态数据结构，不停的有数据的插入删除，所以每当我们希望按顺序便利散列表中的数据的时候，都需要先排序，那么效率势必会很低。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散列表和链表或者是跳表结合在一起使用。最后呢，再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今天所讲到的几个散列表和链表结合使用的例子当中，我们所使用的都是双向链表。如果把双向链表改成单链表，那么还能否正常的工作呢？那么为什么呢？如果把双向链表改成单链表，那么还能正常的工作吗？为什么呢？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题目，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假设猎聘网有10万名猎头，每个猎头都可以通过任务，比如说发布职位来积累积分，然后通过积分来下载简历。那么假设你是猎聘网的一名工程师，如何在内存当中存储这10万个猎头 ID 和积分信息，让它能够支持这样几个操作，根据猎头的 ID 快速查找、删除、更新这个猎头的积分信息，查找积分在某个区间的猎头 ID 列表，查找按照积分从小到大排名在第 X 位到第 Y 位之间的猎头 ID 列表。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